港口运输粮食。第一批粮食将从切尔诺莫斯克港口出发。联合国预计装载乌克兰谷物的第一批货轮将在几日内从黑海启航。日经平均指数报27,558点，跌9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8.89美元，卖出1,719.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6.96，瑞士法郎0.963，加元1.287，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204。欧元对美元1.013，欧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阳光充沛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将军澳道啊。咁将军澳道出观塘咧就朝早咧都系挤塞啦，同埋有车龙噶。咁但系由于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啦，咁所以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同埋咧龙尾都几长噶。咁意外嘅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南田消防局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过晒环保大道回旋处啊。咁亦都影響到啦，秀茂坪道去翻將軍澳道咧就擠塞，車龍排到去寶林路近住安秀道噶。咁揸車朋友咧就留意或者係改行其他道路啊。咁再重複多次啦，就係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近住南田消防局，由於有交通意外多車相撞啦。咁而家車龍咧排到過曬環保大道迴旋處，咁亦都影響到秀茂坪道去翻將軍澳道咧就擠塞。车龙啊，就喺宝林路咧，近住安秀道对出，咁所以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車多，而家車龍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一段擠塞，車龍在體藝中學對出。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南豐道國際學校來回。最後食安仔提提你，想健康就不可以食零食，其實零食都有小鹽小糖之選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围丰盛苑、荣成阁、大埔富善村、善翠楼、屯门新围苑、新沛阁、大埔大园村、泰乐楼、长沙环元洲村、元智楼、上水清河村清朗楼、马鞍山欣安村欣喜楼、东涌满东村满泰楼、将军澳裕明苑裕昌阁、沙田石门村新石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住第四集小阶梯大舞台，郑子成饰演成叔。 哇， 唔得了，真系俾我估中啊！ 咩啊咩啊咩啊！ 阿咩，你几耐冇洗过冷气啊？ 吓，洗冷气？ 食物认领处，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7月27日新增4276宗确诊，社交距离措施延至下月10日。 受分名单公布，李家超、张宇仁及李义等七人获大紫荆勋章。 三宗司法人员投诉不成立，但专责法官小组认同一名裁判官犯严重错误。 欧盟通过削减天然气用量方案，匈牙利是唯一反对成员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月27日的早上来到8:10，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的是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有关于胶袋征费这个的措施已经实施了超过10年的了。政府早前就在6月就已经展开有关优化胶袋塑胶购物袋收费计划的一啲嘅立法程序啦，咁啊建议胶袋征费咧就由而家每个5毫子咧就系上升到1蚊咁嘅。不过咧系有一啲嘅环保团体啦或者议员都觉得呢一个嘅增加幅度咧唔够，提到话啊系咪可以加到去2蚊咧？喺呢个胶袋征费方面，政府早前就有个讲法就话喺现时嘅整体经济同埋社会气氛之下，循序渐进调整收费水平咧会比较适合嘅，但亦都同意如果将最低收费水平提升至到2蚊。是有助进一步鼓励市民是减少使用塑胶购物袋，所以对于建议是持开放态度的。他们都说如果稍后有立法会议员在审议期限届满之前动议修订最低收费水平去到1蚊以上，当局是会接纳的。胶袋征费每个去到2蚊的话，你们怎么看呢？18723这些定是都是觉得维持如果个加幅是去到1蚊是可以接受呢，比较容易接受呢？18723这些讲下你们的看法。电话旁边呢有立法会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议员谢伟全，早晨。 早晨，小主持。 早晨，谢伟全。政府就之前就建议这个胶袋征费就话是去到1蚊的。不过我见即係個報道所講啦，即係政府嗰個回應都話，如果啲議員係可以喺審議個期限屆滿之前動議嗰個收費水平係到1蚊以上咧，當局都會接納嘅。首先點睇呢個回應啦？你哋點睇佢呢個講法咧？ 當然啦，即係第一就個信息就政府持開放態度。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我個人即係審議呢個有關而家最近修改咧，大家都明白咧，你嗰個塑膠購物袋。那個徵費原意是什麼呢？就希望大家減少用這個即是膠袋嘛。這個是大家即是立法想達到的目標。咁經過咁多年來講呢，睇數字呢似乎這方面呢嗰、那個成效呢都是我覺得是差強人意啦。大家都是期望可能會更加即是在減少用這個膠袋方面呢嗰、那個成績更加好啲。咁喺呢方面呢，而家經過成超過一段時間，頭先講呢超過10年呢調整嘅收費，我喺度睇嘅時候呢，你個收費嚟講呢係如果高啲或者去到一個水平大家會緊張啲呢，咁我喺呢方面呢我覺得呢就有個成效出嚟。點解要緊張呢？即係話喂，我要俾1蚊或者2蚊，如果我覺得2蚊呢，我係即係感到呢就會喺呢方面注意一下嘅。咁你會三思，其實我係咪需要呢？其實我係咪仲有其他選擇呢？喺呢方面，咁所以我自己個人嚟講，如果你搞即係修改嘅時候呢，既然之前啊委員會已經睇過呢個問題呢，其實1蚊2蚊呢呢個幅度呢，基本上呢佢哋都覺得可以係推薦嘅。咁政府站喺個立場，即係佢穩陣啲，咁尤其是話而家經濟係咁情況呢，就採取即係話用1蚊啦，較低嗰、那個。但係即係我啲個人嚟講咧，即係其實1蚊或者2蚊咧，似乎而家討論咧就係2蚊咧有啲回應啦。 咁即係話，我覺得收兩蚊咧，其實大家市民咧都緊張啲。咁對於佢哋，譬如話係去買嘢嘅時候，喂，我自己帶唔帶自己嘅購物袋咧？可能係有個效應、哦。咁政府都講，如果係兩蚊嘅時候咧，佢估計嗰個減少使用呢個塑膠購物袋咧，嗰、那個份量會增加嘅。佢講話可能係40%啦，咁樣。喺呢度嚟講，既然係我哋目的係做咁多嘢立法，其實都希望大家喂用少啲，對整個香港個減費有幫助。對我哋全球嚟講，而家大家都知咧，最近天氣咁熱咧，其實喺個減費嗰方面咧，如果做得好咧，可能即係我覺得咧，對整個即係氣候方面都有影響。呢啲我諗好多專家都希望我哋注意呢樣嘢。咁所以我自己個人嚟講咧，既然係要加，不如就交到兩蚊，等大家對呢、這個即係減少用膠袋方面咧更加關注。更加是身體力行嘛，咁、我哋咪達到我哋嘅目標咯。 係咪你都會提出個修訂啊？呢、這個會唔會係你提出 嗱，我覺得我梗係希望咧，即係呢個，因為而家政府啱回覆啫。咁、如果我哋嗰、那個個小組咧、如果大家同意咁最好大家即係由小組主席去修改啦。咁如果唔係咧，我會真係會考慮咧，我自己個人修改，因為我都希望咧，真係減少嗰個喺堆填區大家睇到個膠袋嘅數量咧、其實真係比我哋希望嗰個係有好大嘅落差嘅。 OK， 成效方面咧，從希望可以減少膠袋用量方面考慮啦。咁不過政府都提到一啲因素嘅，先提到，譬如佢喺文件度提到話，考慮咗其他地區，譬如澳門嗰個收費水平啦，一啲市民嘅接受程度啦，亦都提到話現時嘅整體經濟社會氣氛之下，覺得循序漸進嗰個收費水平比較適合嘅。咁但係都話同意話，如果真係最低收費水平去到兩蚊嘅話咧，咁可以再進一步令到啲市民用少啲膠袋嘅。但係前面嗰啲原因係咪都要考慮咧？市民的反應、經濟的原因，怎樣平衡這方面呢？ 其實市民的反應，當然我自己作為一份子，任何支出如果要加的，大家都是不想的，這個人之常情。但是我覺得是應該考慮，你是有選擇，意思就是說你可以不要個膠袋，你可以提醒自己，如果真去買東西的時候，你就去自己自備購物袋，或者譬如你我買少少嘢嘅時候咧，就唔好買太多，咁就唔需要用膠袋啦。咁呢啲有陣時方便呢啲人冇乜所謂。喂，如果唔使錢，或者大家覺得呢筆錢好少嘅，咁你就喺呢方面咧個意識就會減弱啦嘛。咁如果你話係嗰個數字令你大家諗一諗嘅。咁呢個我始終覺得咧，就大家都希望咧減少用膠袋呢方面咧，人人有責。咁喺呢方面咧，就我覺得係有作用嘅。咁至於你話會唔會經濟能力啊等等，我想強調就係話你係有選擇噶嘛，係咪？因為你唔係話我一定要俾呢筆錢嘅，其實你可以唔要個膠袋。咁呢方面咧，其實同我覺得咧，就對嗰個經濟個能力係。即係呢方面咧就冇咁大嘅關聯啦。咁、 okay. 當然有人講咧，就會唔會唔即係因為俾多兩蚊唔去買咧咁樣？其實兩蚊同而家大家想買嘅嘢啊，嗰、那個比例係咪咁大咧？咁呢樣嘢大家都可以去自己諗一諗啦。 你覺得即係未必會影響到成個購買意欲咁，但係亦都有啲議員提到話啊，就算你兩蚊都好啦，對於係咪減少到用膠袋量嗰個嘅效果，未必係好長遠啊咁。因為頭先都提到話啊，其實係過往去即係由冇呢一個嘅膠袋徵費去到有膠袋徵費個成效就好大啦咁。咁但係之後咧都慢慢嗰個膠袋用量係回升翻嘅趨勢嘅咁。你覺得長遠嚟講，其實應該點樣咧？係咪隨住嗰個膠袋用量或者棄置量增加嘅時候？呢啲膠袋徵費又應該要相應提升，有個掛鈎嘅關係喺度咧，應該點樣定期做啲檢討咧？又 係啦，唔應該咧，即係話下下喂唔得，我又加貴啲，令到大家肉痛啲，減少用，因為好多時候一加嗰下咧，就個效應最大噶嘛，慢慢咧大家係習慣咗，反而你利用呢個時間，其實最緊要大家個心咧，唔係用錢嘅問題令到你去慳，最緊要大家都覺得咧，即係喂，其實即係用少啲。對自己冇構成太多唔方便咧，何樂而不為呢？因為呢樣嘢對我哋後代咧，其實都有好重大嘅影響嘅。 我哋係需要大家喺呢方面咧注意環保嘅，注意我哋喺減廢嘅喺呢方面。當然政府唔可以為一道板斧，我淨係徵費就可以做咧。而家其實係整個都市個固體廢物啊等等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大議題嚟嘅。 頭先我問題就係話，即係可能對隨住時間過去，通脹等等原因，其實2蚊嗰個效應又未必係好大嘅咯。需唔需要有啲定期嘅檢討機制咧？隨住膠袋用量可能增加，就要即刻要掛鈎啦。可能嗰個膠袋徵費又要提升啦。咁需唔需要咁樣咧？ 我覺得定期檢討係需要嘅。你睇個成效就唔係一定話睇個錢，即係我哋要幾多錢去買個膠袋，反而個成效點解個成效做得到或者做得唔到咧？分析一下，然後咧就係針對個問題咧。就是採取一些行動。 Okay. 我覺得不應該只是講錢的。 Okay. 好啊，麻煩謝偉全跟你談到這裡。謝偉全是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今天歡迎大家打來187231。有馮小姐打上來，早晨。 早晨。 你好，請講。 是我們就是做花店的。 嗯。 是的，那做很多時候那些盆栽呢是會有水分的。那覺得就話整下一罐嘅凍飲品咧，佢就可以即係攞膠袋，而我哋呢一啲盆栽就唔可以攞膠袋咯。咁我就要即係要收費嘅。咁好多客就話：哇，你咁多水分，就算我點樣自備袋都係唔得嘅喎。變咗個生意額咧，其實係真係大大會減少。好多客買即係十元八塊嘅盆栽或者廿蚊到，我又要收你1蚊。咁佢就寧願唔買嘅。 Okay.而家話嗰個重點就係話，即係膠袋徵費由1蚊去到2蚊，呢個影響到你哋生意啊？ 一定咯。其實由開始話要徵收嘅時候已經係嘅啦，因為我哋都試過好多方法嘅，即係話啊，譬如你唔要膠袋，我哋回贈翻1蚊俾你啊。但係都係會有漏洞咯。 OK，好啊，唔該曬馮小姐同你。 即係希望佢哋真係諗下，我哋呢啲植物嘅真係有水分嘅，點解唔可以俾膠袋咯？只可以同啲客講啊，儘量環保啲啦咁樣。 好啊，唔該曬馮小姐。講一講嗰、那個特別交通消息啊，將軍澳道往觀塘方向近藍田消防局有交通意外，嚴重擠塞。龍尾去到環保大道近清水灣半島，深茂坪道往將軍澳道亦都擠塞。龍尾去到寶林路近馬油塘村，受意外影響，將軍澳隧道往觀塘方向需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嘅咁。又想請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關於究竟而家膠袋徵費，政府就建議話係可以提高到1蚊嘅，不過就話如果啲立法會議員咧喺審議期限屆滿之前係動議修訂，話個水平咧可以去到1蚊以上咧，當局都會接納嘅。有啲就話提到膠袋徵費可以去到2蚊，你自己點睇187231？有立法會議員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喺電話旁邊嘅，早晨。 早晨，早晨，小罗文。 早晨，邵家辉，点睇？如果真系话交代征费1蚊加到2蚊，你自己点睇啊？呢个 嗰日开会嘅时候，有个别嘅议员都提过嘅，即系话如果将佢再加多啲嘅话，会唔会令到嗰啲市民更加警觉啲啦？喺嗰、那个环保嘅意识话提高啲啦，即系帮助好似少啲用胶袋咁样啦。咁有个别嘅议员有提过呢个咁嘅建议嘅。咁但系嗰个唔系我嚟嘅，嗰、那个唔系我嚟嘅。OK， 咁就大家要回顾谂一谂啦。嗱，呢个胶袋征费咧个目的咧，其实就系希望系唔系一个叫用者自付嘅方式嚟嘅。而是希望即係都係提醒一下啲市民啫，咩叫用者自付嘅方式咧？好似而家嚟緊討論嗰啲叫做玻璃樽咧，嗰啲佢又會嚟，將來其實都會有個費用嘅。咁、那個費用其實就可能個供應商咧，或者入口商咧，其實就會大概收9.8至一個公升咁樣。咁而呢啲費用將會其實就轉嫁咗俾消費者嘅。咁嗱，呢啲叫用者自付。嗱，好似而家4.1路咧。即係要買啲電腦啊、雪櫃啊、洗衣機等等咧，咁其實嗰啲都會有個收費嘅。咁嗱，呢啲嘅收費咧，其實就係、是、又係用者自付，又係將嗰個收費就係等於嗰個用者話咧，第日你要抌啲垃圾啊，或者將來喺堆填區嘅堆置話咧，所以我就收多啲嘅費用啦。咁但係嗰個膠袋而家收緊無紙咧，個目的其實我覺得就唔係用者自付嘅，因為你收無紙其實又幫到幾多啊？只不過個目的就係、是令到啲人去提高個警覺嘅。大家回顧翻當年咧，其實未曾有呢個無紙咧推出嚟嘅時候，咁就啱啱推出嚟嘅，但係嗰、那個、那個效果其實係幾好嘅。我知道成90%嘅膠袋咧，就是、因為無紙呢一樣嘢咧， 其實就係少用咗好多，亦都大家用咗好多環保嘅回收袋啊等等嘅話，咁事實上啲堆填區個壓力咧，其實係減低咗嘅。咁但係經過多年之後，咁啊有啲朋友覺得你點解唔係90%唔係去到0%咧咁樣？咁大家要知道，始終都有人需要用膠袋嘅，即係因為呢個係必需品嚟噶嘛。咁但係市民因為其實有咗啲環保意識多咗之後咧，其實佢就係、用一啲回收袋啦，或者少用個膠袋啦，咁等等咧，其實係幫助到。咁嗱，至於而家點解要由五毫子要加到去變咗1蚊咧？咁嘅一啲環保團體覺得好似而家個效用慢慢就減退咗啦，咁甚至乎有回升添。咁啊，會唔會加到五毫子變咗1蚊，令到啲人再重新有啲警覺性咧？咁我覺得係會有咁嘅機會嘅。咁不過1蚊再變咗2蚊，咁其實個作用會唔會大啲咧？咁我又未必睇到會係咯。 如果你话即系由而家五毫子去到一蚊系可以即系接受啦，但你话去到一蚊去到两蚊嘅分别系咪唔系好大？调转嚟讲，对于做生意或者商户嚟讲，一蚊同两蚊对于个客嗰个消费意欲或者影响又系咪真系咁大呢？如果真系进一步令到人哋减少个胶袋用量嘅，系咪都可以考虑呢？如果真系两蚊嘅？ 你要知道呢个五毫子咧，最早推出嚟嗰个方法咧，其实嗰阵时有谂过系政府收嘅。但因為其實那個比較麻煩的行政上面呢，其實交咗俾嗰個叫做商會收咗佢嘛。即係話你五毫子你俾佢，其實商會收咗嘅。咁你問我五毫子商會收咗，如果我又唔使報俾政府，會唔會好繁複呢？咁其實又唔會嘅。咁你對於商會俾咗交咗，你佢收返五毫子嘅成本一定係唔會超過五毫子啦，係咪？咁所以你問我基本上商户唔會好抗拒嘅，咁同樣嘅概念，咁你第日去變咗一蚊嘅話，咁、那個又唔使交俾政府有個行政費，去咗去同佢掃温，跟住用咗幾多膠袋，咁、那個商户我相信都唔會好抗拒嘅，係咪咁啦？只不過個問題咁，你都要諗下消費者嘅、那個消費者咁，即係每一蚊好似唔係好多錢，都慢慢變咗兩蚊，咁兩蚊同一蚊其實分別大唔大啊？又好似唔係好大，咁但係咁始終都係有個成本啊嘛。咁你因為每一次你轉嫁咗俾個消費者，咁其實我覺得其實作用唔係會增大咗好多咯。咁而甚至乎有啲人講話，咁你不如收購20蚊咧個袋啦咁樣，咁你又會影響到其實嗰啲人去消費咗咧，有陣時平時去買啲嘢咯，可能買嗰包嘢都係幾蚊嘅，我點解無端端要俾20蚊買膠袋咧咁樣？咁啊有機會矯枉過正咯，亦都令到消費者沉重咯。大家知道背後立法嘅目的係希望提醒啲人，其實唔好用咁多膠袋嘅，唔係完全唔好用嘅，因為有陣時有啲產品，我攞住十包嘢，我點攞到咧？咁我都要用個膠袋嘅。咁甚至乎有啲貨品係啲濕貨品嚟嘅，或者啲凍嘅貨品，其實佢必須要用嘅，係咪？咁我買三罐汽水咁樣，買三杯雪糕，突然之間去一啲便利店買嘅，唔係去超級市場買，便利店突然醒起去買嘅。咁我要唔要用個膠袋袋住佢咧？咁如果我唔袋住用我膠袋住，用手揸住佢，我轉頭行兩條街都用咗啦。我點樣交俾我啲朋友食個雪糕咧？咁所以呢個其實係一個必需品嚟噶嘛，喺嗰刻。咁但係其實政府今次唔豁免咧，亦都喺個會度，我相信聽到多啲人有意見嘅情況嘛，有意見嘅地方，即係呢啲嘅膠袋，其實我哋覺得應該繼續豁免啊。 OK， 好啊，唔該曬邵家輝，同你傾到呢度。邵家輝係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頭先提到一啲冷凍食品啦，因為今次嘅建議入邊咧，政府嘅立法建議入邊咧，提到就話取消對盛載一啲冰凍或者冷凍食品嘅塑膠購物袋嘅豁免，即係過往呢而家現時呢一啲咧，就係唔使收膠袋徵費嘅。咁佢就話建議取消豁免，你自己點睇咧？一啲冷凍食品同埋而家話整體膠袋徵費，如果由而家五毫子係去到一蚊，甚至有討論話係咪可以進一步去到兩蚊？1872311，有尹先生打上嚟，早晨。 诶，早晨， 你好，请讲。 咁其实我就由胶袋精去到而家啦，我都有阵时我尽量我都会去买嘢，我都带翻个环保袋嘅。咁其实就话而家嗰位由五毫去到一蚊好，两蚊好，其实点解政府淨係識得去提高個膠袋徵費，而我哋有帶去環保袋去買嘢嘅時候，點解唔去著咯？好似頭先嗰個有位做花店嘅減翻回贈翻咧？你譬如我買一件嘢，我覺得我買一件嘢個膠袋係一蚊嘅，咁你咪我嗰件貨品可以10蚊裏面減翻一蚊咯。你冇可能噶，淨係識得問我哋消費者去俾錢去買個膠袋，而個膠袋徵費之後去咗落咗去邊度咧？咪又落咗去商家度。 系相互保留嘅， 系啊，冇乜作用噶。系如果系真系要做到环保嘅，双向唔好单向。 嗯，即系你意思，譬如嗰个人唔拎胶袋，就相互俾一啲折扣，咁就相互俾定系政府俾，定系政府补贴？ 相互俾咯，相互俾咯。 嗯， 系啊，因为你胶袋征费实行咗咁多年，你相互代咗嗰嚿数几多钱？ 嗯， 有数计噶嘛。 OK， 即系呢个动力话吸引人哋用少啲胶袋就更加大， 冇错，最好噶啦，真系。 OK， 好啊，唔该晒尹生，同你倾到呢度先。尹生就提到可唔可以用一啲更佢认为咧觉得更加吸引嘅手法，就系话除咗征收胶袋征费，令到人哋用少啲胶袋之外，可唔可以如果有人唔用胶袋嘅，可以有一啲回赠咧等等。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啊。而家咧政府就系建议胶袋征费咧系加到去由5毫子加到系1蚊嘅。不过政府早前就回应就话，如果有立法会议员咧喺审议嘅限期届满之前咧动议系将呢个最低收费水平咧系唔止1蚊，系1蚊以上嘅话咧。当局是会接纳的，有些讨论就说是不是加到2蚊呢？你自己怎么看？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年共889人获授勋同嘉奖，其中7人获大紫荆勋章，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行政会议成员张宇仁、终审法院资深常任法官李仪、科大校董会主席廖长成、电影发展局主席黄英伟、贸发局主席林建岳、全国政协常委吴良好。政府发言人说，今年获前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颁授勋衔和嘉奖人士总数是特区成立以来最多的一年，其中493人是因为参与应对新冠疫情而获得表扬的社会人士和公职人员。林郑月娥对今年授勋名单上有超过30人来自体育界，表扬香港运动员和教练在2020东京奥运会和残疾人奥运会及其他主要运动赛事中取得空前佳绩，感到特别高兴。名单原定6月底公布，政府早前说由于要全力筹备庆祝特区成立25周年相关工作，然后公布今年授勋名单和太平绅士委任。青衣青泰苑通泰阁今早大约7:30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有726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2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320户，当中69户无人应门，会采取措施跟进。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在今个星期和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路透社述消息报道，两人会在美国时间星期四通话。另外，美国一个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两人最快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晚对话。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说，通话的主要内容将包括台海局势、俄乌战争同埋點樣管控兩國之間喺經濟嘅競爭，但柯比話拜登唔會喺通話前決定係咪撤銷對中國徵收嘅關税。佢話拜登期望同習近平建立溝通渠道，希望確保喺遇上重大難題時，雙方可以通話同坦誠交談。另外，對於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可能喺下月訪問台灣，柯比表示，佩洛西的行程仍未确定，但北京的好战言论只会加剧紧张局势，对美中的关系无帮助。日经平均指数报27541点，跌11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8.36美元，卖出1718.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69， 瑞士法郎 0.963， 加元 1.287， 人民币 6.765， 英镑对美元 1.205， 欧元对美元 1.013， 欧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4。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将军澳道啦。咁将军澳道咧出观塘平时咧朝朝早都好塞车啦，咁但系咧受交通意外影响，所以车龙咧非常之长噶。咁但系啱啱收到运输处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喺交通意外咧大约系两分钟前啊，大约两分钟前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仍然都系好挤塞噶。咁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南田消防局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车龙咧都系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清水湾半岛，咁亦都影响到秀茂坪道去翻将军澳道咧就挤塞，龙尾喺宝林路近住马油塘。咁头先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受影响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啱啱喺一分钟前咧，将军澳隧道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咧就已经系开翻啦。咁所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虽然系冇间封，咁但系车龙咧都系非常之长噶。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南田消防局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是仍然非常之挤塞，现在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清水湾半岛，亦都影响到秀茂坪道去返将军澳道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但相信都要一段时间车龙才消散的，揸车朋友就耐心忍耐下了。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落平石近安秀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井栏树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坑口的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车龙在宝林北路。另外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银影路一段挤塞，车龙就过了亚公湾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在御龙山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热的情况，各行各业有几大的影响呢？听众尹生， 我们做建筑行就真的没办法的，希望就尽快立例，就说喂几多度以上索性是要停的。 听众麦小姐， 不单止部分同事是这样，我们这些卖面包的都会是这样，是很热很热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装， 因为负面新闻，邓敏、秦敏都劝陈开仪离开盛装创办新刊，唯一反对的是严海。与此同时，向霆锋率领部下假传总部意见，劝告陈开仪主动退出。究竟陈开仪有什么决定呢？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2022年7月27日，新增4276宗确诊，社交距离措施延至下月10日。 受分名单公布，李家超、张宇仁及李义等7人获大紫荆勋章。 3宗司法人员投诉不成立， 但专责法官小组认同一名裁判官犯严重错误。 欧盟通过削减天然气用量方案，匈牙利是唯一反对成员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回来千禧年代。检睇胶袋征费是由而家的5毫子一个是去到1蚊，有些讨论话是不是可以去到2蚊呢？政府的讲法就话同意将最低收费水平提升到2蚊的话呢，是有助进一步鼓励市民减少使用塑胶购物袋的。所以呢就话对于小组委员会有委员建议将最低收费水平提升到2蚊是持开放态度。不过而家个立法建议都是话希望由即是5毫子一个去到1蚊的。1蚊定2蚊，你自己点睇个影响有几大？17233啲啫。有邝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你好，早晨，小乐文。 你好，请讲。 就住胶袋征费咧，其实都喺香港执行咗好多年啦。咁啊，其实喺最初期嘅时候，其实市民都有啲警觉性嘅。咁但系可能慢慢已经习惯咗咧，就已经都即系又慢慢点啊松懈咗啦， 就惯咗啦。 当然啦，如果将呢、這个交到徵費的數目，即個嗰個收費是增加呢，我覺得是有阻效作用。至於究竟是加到1蚊定2蚊呢，這個仲可以討論。不過我有兩點的想回應。第一呢，就事實上我們現在看到呢，很多超市呢現在是很自助式的，特別是賣生果啊成呢，那些膠袋呢很多時候由個街坊自己拿的。咁就唔係由嗰個店員俾嘅，咁我都眼見過有啲街坊咧，即係我唔夠膽話佢貪心，不過可能佢真係貪方便咧，就攞多幾個。咁我亦都唔明嘅，一啲基層家庭可能佢真係覺得呢啲都為佢係有用。咁但係如果咁嘅話咧，你咁嘅話其實係浪費咗即係個資源啦。第二樣嘢咧，如果你將個即係收費係增加咧，我覺得政府之前咧，一定要再做多啲嘅宣传教育，因为而家都似乎喺媒体上面咧，就住翻交到即系交流征费嘅所谓宣传教育嘅工作咧，我觉得系几乎冇， okay. 我哋几乎冇睇过，我觉得系需要再进一步，特别为我哋细个嗰啲小朋友咧，我哋系更加要教识佢点样去环保咧。我哋系需要提醒佢哋。 OK， 好啊，唔该晒邝先生。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啲有关于胶袋征费个升幅方面嘅咁。另外一个嘅环保有关嘅议题都想同大家讲下。城巴咧喺今年嘅七月，其实今个月啦，就系有举行咗一个开幕礼咧，就系关于香港有首架双层氢燃料电池巴士咁。不过当时咧，汇大交通嘅讲法就话，由于香港系欠缺氢能汽车相关嘅法例同埋配套，好似加氢站等等啦，咁所以呢架新巴士咧暂时未能够落地喺香港嘅街嗰度行驶。最新见到啦，就三间专营巴士营运商联同环保团体、能源公司、学者同埋非牟利机构咧组成一个叫做零排放交通联盟，咁提出零排放交通建议白皮书，希望政府咧系为路面交通咧系减排咧定立一个时间表。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建议同睇法嘅，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先。有思汇政策研究所行政总监姚俊业，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早晨。 早晨，姚俊业，可唔可以先讲下你哋呢一个嘅联盟系有啲咩成员，同埋你哋有一个白皮书最主要嘅建议系有啲乜嘢？ 其实咧，联盟嘅成员咧就包括晒香港所有嘅专营巴士嘅营办商啦，咁就有你头先所讲嘅城巴啦，咁仲有九巴，同埋仲会系有新大屿山巴士公司嘅。咁能源公司方面啦，咁其实就会有煤气啦、中电啦，同埋电能实业嘅。咁跟住学者方面，其实我哋都有科大同埋理大嘅学者喺度嘅。咁研究非牟利机构方面咧，就会系有健康空气网络 King Network 喺我哋嘅成员里边嘅。其实过往一年啦，我哋就系开咗九次会，系去讨论，就包括咗系有啲咩挑战，同埋有啲咩嘢建议系俾政府嘅。 你哋嘅目的一个相当多公司或者团体一齐组成嘅呢个联盟，你哋嘅目的系希望做啲咩？ 其实我哋嘅目的咧，就系认为系要系去透过就系知识嘅交流啦、合作啦， 去推動香港的低碳綠色交通的發展的。 嗯，剛才你提到一些零排放交通的難處，是不是說開會談過？我想知道現在即香港推一些的零排放交通或巴士方面，你覺得個進展是怎樣，或者個難處是面對什麼呢？ 其實香港嗰個地理係好獨特嘅，咁其實係有四點嘅難處嘅。第一就係其實去巴士公司嘅選擇唔多，特別就係巴士嘅型號方面。第二就係其實零排放嘅車輛嗰個里程其實唔足以滿足係香港繁忙巴士嘅服務嘅。第三點就係營運商佢哋係要投資好高昂嘅成本，包括係去買啲巴士啊，同埋係去建立嗰啲基建。第四啦，就係會擔心嗰個載客率嘅減少嘅。 嗯，但而家政府好似都有推一啲，譬如以前又有绿色运输试验基金啦，亦都有啲电动单层巴士试验计划啦，就话全数资助巴士公司咧系买36架呢啲单层电动巴士嘅咁。呢一啲计划你自己点睇咧？或者而家虽然面对呢一啲困难，但系佢推嘅进展，你哋觉得有冇空间系再快啲啊，或者再规模大啲啊等等？ 其實政府咧就好好嘅，咁佢係有資助俾巴士營辦商係去買啲巴士啦。咁但係香港咧就從來都係未試過係一條線咁樣樣係大規模咁樣樣係去投入呢一啲嘅測試嘅，因為如果唔大規模咁樣樣投入測試，而淨係去資助巴士公司。小部分的巴士是完全是未看到那個營運那個費用、營運那個服務可靠率，還有就會是他們那個營運那個質素的。 嗯，不是整條線這樣去試那個問題或者個阻礙是來自於哪裡呢？據你們了解。 嗯，因為其實要去真實模擬是整個的營運，那是很需要是整條線是去試的，而不是就一架車兩架車這樣是去做一個測試咯。 為什麼不去做？所以我就說，即是現在你們的聯盟有巴士公司、有學者、有很多不同團體、你們了解到為什麼不去整條線去做呢？那個問題在哪裡？ 因為其實之前嗰個基金只係會係批俾巴士公司，可能係每個型號去買一格或者兩格，咁就令到佢哋係唔可以係真係去成條線咁樣係去試咯。因為每一條線咁最少都會可能係牽涉到五六格同款型號嘅巴士咁樣去運作噶嘛。 嗯，頭先你提到有好多唔同問題，譬如話一啲零排放巴士嗰個型號係唔多嘅，咁亦都提到一啲續航力啊、載客力唔夠啊，或者要擺多錢落去。等等，很多不同原因是不是全部可以克服到呢？或者是不是全部政府的角色是可以用钱就可以解决到呢？ 嗯，我很相信啦，其实今次的联盟是香港第一次是三间巴士公司一起合作，我其实很相信就是只要政府同巴士公司同能源公司同不同的持份者一起合作，其实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到的。因为你会看到全世界很多地方，就算我们最近的深圳，他们都会是透过政府同埋巴士嘅營辦商係合作，係克服到好多嘅困難，從而係可以加速嗰個轉型嘅發生。 嗯，你哋覺得有啲建議，我見到其中一個就話有一個嘅明確嘅時間表同路線圖喺呢個零排放專營巴士方面，你哋希望個路線圖係點啊？或者而家係咪完全冇呢一方面嘅計劃或者路線圖咧？政府 咁政府喺佢對上一份嘅電動車嗰個發展藍圖裏面啦，咁其實佢係冇好明確咁樣去提到，就係巴士嗰個轉型究竟係要點樣樣係去做嘅。咁所以但係咧，嗰、那個轉型嘅時間咧，因為巴士公司係受到專利嘅管制協議啦，咁佢每一架巴士最長嘅服務期限就係18年。咁我哋可以預期到2032年就會係最後一批柴油巴士抵港嘅時間。咁之後咧，其實巴士公司是會需要是去買新能源的巴士的，咁即係剩翻個時間唔夠十年嘅，其實咁但係我哋可以諗翻起啦，就係其實巴士公司都用咗超過20年嘅時間，係將冇冷氣嘅巴士轉成係冷氣嘅巴士，咁所以其實測試一個技術咧，十年咧其實係一個好緊迫嘅時間，咁所以好希望政府就可以盡早係同巴士營辦商同埋就唔同嘅持份者一齊合作，係規劃出一個更加好嘅路線圖咯。係啦， 但你哋心目中個目標或者路線圖應該係邊啲年份要做到啲乜嘢嘅效果，或者要達成啲咩？你哋有冇啲諗法嘅？ 其實我哋喺個白皮書裏面係會有一啲諗法嘅，咁就包括咗就係兩方面，政府其實由盡快係要測試係電動巴士啦，同埋就輕燃料巴士嘅營運嘅模式，同埋係嗰個可行性喺香港。第二咧就係要盡快係會係建設一啲基建，係去令到就係輕燃料巴士可以喺香港進行測試嘅。呢一啲係一個短期嘅目標嚟嘅。咁長期嘅目標就會包括就係點樣樣係去做呢個轉型咧？就包括係咪喺2032年就係禁止係新登記嘅柴油或者係電油嘅車輛喺香港行駛嘅。新登記啦，咁都會係一個好重要嘅里程嚟嘅。 嗯，我見到話除咗話即係擴大或者加快試驗呢個電動巴士啊、輕燃料電動巴士嘅規模啦，你哋仲有一個建議嘅，就話減少一啲相關嘅技術開發同埋應用嘅監管限制。而家有邊一啲限制係令到推呢啲零排放嘅巴士係發展上面會慢咗咧？ 咁我講兩個方向啦，第一個方向就會係關於電池巴士嘅問題啦。咁其實電池係會令到巴士個重量係增加嘅。咁但係因為而家運輸處係有一個好嚴謹嘅限制巴士嘅重量啦、長度啦同埋寬度啦，咁就會令到就係可能係有一啲可行嘅技術未必係可以由巴士公司咁樣係帶翻嚟香港嘅。關於輕燃料電池方面啦，咁我哋香港就仲未有一個法規係管理輕氣係作為係燃料咁樣係去使用嘅，仲有就會係關於現有嘅法例係唔可以係俾輕燃料嘅巴士係喺香港係登記係去俾係去做一個測試嘅使用，咁所以就係有兩方面嘅法規係都係需要係唔同嘅部門係同巴士公司係一齊合作係去克服嘅。 嗯 ，OK， 好啊，唔该晒姚俊业，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姚俊业系思汇政策研究所行政总监嚟嘅，咁啊，佢哋今次呢一个嘅联盟咧，就系、涉及到有巴士公司啦，亦都有一啲学者啊、啲非牟利机构啦组成嘅呢个叫零排放交通联盟嘅。又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系负责空气质素政策嘅梁启明博士，早晨。 早晨，施乐文。 早晨，梁启明博士，点睇零排放交通联盟佢哋今次呢一个嘅白皮书？你哋有冇留意到佢哋一啲详细嘅睇法或者建议咧？今次白皮书入边？ 都有嘅，咁我哋都睇咗联盟嘅建议嘅，咁政府都非常欢迎联盟嘅建议，因为咧其实联盟嘅建议同我哋喺去年推出个电动车普及化路线图嘅政策咧，系一致嘅。政府嘅目標咧，都基本上係盡快咧，係做好各方面嘅準備啦，同埋基建啦，協助運輸業界咧轉型到咧可以用到新能源車嘅，亦都喺2050年之前咧達到所有車零排放呢一個嘅終極目標。 嗯，有冇啲佢哋提出嘅建議，過往喺你譬如你哋電動車嘅一啲嘅藍圖或者時間表入邊係冇提到，你哋都會係進一步跟進嘅？ 嗱，佢其中一樣就係講到話，為商業用車定出一個時間表啦。咁呢個係清晰嘅。其實喺我哋上即係去年推出嗰、那個路線圖裏面咧，主要係定咗2035年或者之前咧，就唔再首次登記一啲嘅私家車啦。啊，喺商業用車咧，點解舊年未定一個時間表咧？係因為有好多試驗未做完嘅。咁其實商業用車喺電動車或者其他新能源車嗰、那個發展咧，仲係喺一個初步嘅階段。咁所以我哋都承諾咗啦，喺2025年之前咧，我哋會再更新呢個路線圖，到時咧就會定出更加清晰嘅時間表。究竟我哋個商業用車係點樣轉型嘅？ 嗯，係頭先提到話2025年啦，咁今次聯盟咧就提出咗一啲唔同嘅問題嘅，譬如佢就話政府係需要制定政策解決專營巴士營運嘅挑戰，包括就係話而家可以選擇嘅零排放巴士品牌同埋型號都有限啦。亦都提到話營運一啲零排放巴士需要好高昂嘅投資成本，載客量減都會減少啦。那個續航里程亦都滿足唔到香港嘅交通需要，提到好多好實際嘅問題。咁亦都指政府係冇制定一個明確嘅路線圖，令到一啲專營巴士嘅營運商咧係無所適從嘅。其實政府有冇任何嘅角色可以幫到？如果一啲即今次聯盟其實都包括埋三間專營巴士公司，佢哋好有心做嘅，想做嘅話，政府仲有冇啲咩角色可以再令到佢哋可以盡快轉型，或者係將一啲巴士係轉做頭先呢啲嘅零排放巴士係可以快啲嘅咧？ 技術上面呢，香港的商場巴士呢差不多是全世界比較獨特的，我們要求的載客力呢甚至那個續航力呢是比很多地方是嚴苛的，所以呢在個電池發展裡面呢暫時是未有很適合的電池呢是完全吻合到香港的實際的需要。咁亦都因為咁樣呢，政府在過往呢我們都資助巴士行業啦去測試啦一啲嘅單程巴士啦，政府投入咗1.8亿。咁其實呢一個嘅過程呢，我相信呢對三間嘅巴士公司呢係好大個幫助，俾佢哋認識點樣去營運一啲嘅電動巴士，甚至係維修。咁啊，呢一個技術呢係會不斷呢係改進嘅。咁我哋亦都資助緊一啲嘅雙層巴士嘅試驗啦。其實喺呢一個嘅試驗計劃係進行咗幾年之後呢，亦都有巴士公司有信心喺佢哋將來嘅採購呢已經決定呢係會買電動巴士嘅。而呢個電動巴士嘅價格呢，由我哋開頭試驗到而家係一路向下調嘅。咁我哋相信我哋逐步呢係同會繼續同巴士公司啦去合作同溝通啦，點樣去引入更加多嘅型號啦，令到更加多嘅選擇俾到本地嘅巴士公司去用嘅。 嗯，嗰啲型號同品牌係咪真係冇辦法短期內可以係增加，等佢哋選擇多啲嘅？ 這個真的有難度的，因為全世界做巴士 的公司不是那麼多，尤其是做雙層巴士，而香港 的市場很小，即我們換曬都是五六千架，其實都是要跟相關做開這一類巴士的有興趣 的生產商呢去溝通，甚至呢要一起研發的，不單止是去做的巴士，其實是要我們巴士公司和巴士廠一起合作，將那個要求呢是加進去的新設計裏面，才可以適合到香港的使用。 嗯，聯盟都提到話，即係話據了解，政府或者可能早在2032年或者之前呢就會停止新登記使用傳統內燃引擎的巴士，所以就話應該要有一個明確的時間表啦，即係點樣去轉用一些嘅零排放巴士啦。咁係咪有個咁嘅2032年或者之前的呢一個目標，有個咁嘅計劃㗎？係咪？ 嗱，我哋就冇清晰咁定出一個年期嘅，暫時。其實我相信聯盟咧都係一個合理嘅估算嘅。咁佢哋係基於現時一架新嘅巴士可以使用18年啦。然後我哋嘅期望係2050年最遲係達到零排放，交通運輸零排放。咁50-18就係32咯。所以最後一架車，如果我哋真係要達到50年零排放咧，最後一架即係可以買嘅柴油車咧，應該就喺32年之前。咁當然啦，我哋就希望係更加早一啲啊！如果我哋未來幾年嘅測試啦，喺新能源車，尤其是重型車嘅試驗結果係合適，我哋就可以能夠咧定出係更加進取嘅時間表。 嗯，另外我就想問一下，因為聯盟提出另一個嘅建議，就話希望可以政府減少一啲嘅技術開發啦，同埋應用嘅監管限制。提到白皮書入面提到話，現時運輸署咧對於一啲嘅車輛長度啊、高度重量啊等等都有啲限制。其實政府係咪而家都即係唔同部門都會跨部門針對係咪可以發展多啲零排放巴士係有傾嘅咧？頭先佢提到話呢啲政府嘅限制，你哋點睇啊？係咪可以有鬆綁空間咧？ 其實咧係對應呢個新能源車嘅使用咧，尤其是係商業車咧，政府係成立咗不同嘅跨部門工作小組啦，去研究點樣去幫助咧相關嘅政策咧，可以做一啲調校，係令到咧呢啲新品種嘅新能源車咧可以喺香港咧合法地使用嘅。啊，咁譬如話輕能源咁樣啦，咁環境及生態局咧，我哋都牽頭咧係帶領住一個跨部門嘅工作小組咧，去審視咧相關嘅法例，甚至咧係進行咧一啲嘅試驗計劃嘅，喺未來幾年裏面，主要係同巴士公司合作咧，去測試一啲嘅輕能源嘅雙層巴士嘅。 嗯。而家頭先提到話，巴士公司其實已經有一啲係引入咗成架嘅輕能嘅巴士，但係做緊測試啦咁。但係佢就話等緊政府，政府就要立法方面先至可以再令到佢真係喺架令到架車可以喺香港行。其實呢一個係咪都喺立法上面嘅配合啊？政府同即係做呢一啲嘅即係建議立法嘅工作，可唔可以加快令到呢一啲輕能巴士喺香港嘅發展速度可以加快咧？ 其實呢最新嗰架輕能雙層巴士嚟呢係一個嘅測試版嚟嘅，未係佢嘅最後嗰個嘅設計嚟嘅。咁我哋已經係其實係好緊密咁同嗰間巴士公司合作，喺佢個設計甚至個進程幫佢哋引入嚟到香港嘅。咁相關嘅部門呢就做咗好多個工作，令到呢架巴士嚟得到香港嘅。咁呢個佢將來嘅測試呢，我哋都希望佢可以係好安全咁喺香港嘅道路使用。所以點解我哋個跨部門工作小組喺未來一年呢就會審視所有嘅安全守則同埋個設計守則。咁我哋亦都有計劃喺出年年底前呢就會開始一個輕能巴士嘅試驗計劃。我哋會用兩條巴士線去試驗，去甚至去比較輕能巴士啦，全電動的巴士同傳統的柴油巴士在性能和運作上面的分別的。希望完成了這個一年的試驗計劃之後，我們就會得到清晰的數據，是去設計我們將來不同的新能源車運作的一些的基本條件。 唔夠一分鐘啦，試嘅同時會唔會都有一啲基建設施或者配套，譬如一啲輕能巴士嘅加輕站嗰啲會起定先咁啊？ 我哋都喺度計劃緊，因為咧喺輕能嘅加輕站咧喺嗰個地點選址好緊要嘅，因為輕始終都有一個安全嘅問題，咁所以我哋都係審視緊一啲合適嘅位置。 嗯 ，OK， 好啊，唔该晒梁启明博士。梁启明博士系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负责空气质素政策嘅。你自己点睇一啲嘅零排放嘅交通，或者讲零排放嘅巴士咧？咁见到今次呢一个嘅零排放交通联盟咧，就涉及到有巴士公司啦、一啲能源公司同埋唔同嘅学者组成嘅，咁都提到话即系要实现香港碳中和目标，一啲嘅零排放巴士面对紧嘅问题同埋一啲建议。转头翻嚟再倾。香港电台第一台。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首先看明报报道，司法机构昨日公布三宗公众针对法官投诉的调查结果，投诉都是不成立。其中时任粉岭裁判法院裁判官吴松仪审理的时任教师杨博文袭警一案，遭到专责法官小组指他犯下严重错误，吴官在案中撤销被告保释，索取精神科报告，更加是下令被告羁押在小榄精神病中心。小组说总裁判官应该是严词提醒吴官反省本案处理手法。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同意小组的结论，是首次有裁判官被严词提醒的个案。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今年受分名单押后近一个月之后终于公布，获颁大紫荆勋章的七人当中，行政长官李家超榜上有名，属于历来首任在任期间得到勋衔的特首。当局解释，受分名单是前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决定，澄清李家超并没有参与。而至於香港運動員在東京奧運贏得佳績，今次受勳包括為港隊取得奧運游泳項目獎牌零的突破的何思培，有少年劍神之稱的奧運金牌得主張家朗，以及單車隊教練沈金康，以及牛下女車神李慧思。是信報的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今年一共有890人獲得受勳和嘉獎，是歷屆之冠。而獲頒大紫荊勳章的包括行政長官李家超。這份的受勳名單是由前特首林鄭月娥決定，但是受勳典禮舉行之時就會由現任特首李家超頒授。消息人士說，李家超已經決定不會自己頒給自己，亦都不會由其他人代為向他頒授。政府說，受勳典禮的確實日期將會因應社交距離措施再定，預計本年稍後時間舉行。星島日報報導。 文汇报报道，香港单日新增病毒确诊个案连续第六日超过4000宗，寻日录得4276宗的确诊个案，包括301宗输入个案，另外再多6名的确诊者不治。防疫专家认为，特区政府需要未雨绸缪，准备随时重启方舱等的隔离设施，同时亦都要物色适合长者的隔离设施，以及招募足够医护和护理人手。一度受行业停摆影响的旅游业界人士，有传近日再获特区政府邀请到社区隔离设施担任内务管理助理等的职位，月薪维持31000元。是文汇报的报道。 經濟日報報導，星中派位昨日放榜，獲派首三志願的比率有 94%， 創新高，不過名校扣門人流依然不絕。港人移民潮以及學生人數減少之下，弱勢學校搶收內地新移民兒童的情況就變得更加激烈。為補修生，超過30多名來自多區中學教職員化身為經紀，昨日朝早去到觀塘教育局學位分配組外面向新移民家長推銷學校，亦都有教師說到場是要防止學生被搶走，但是在朝早大約3小時，最少有3間學校教師以私家車接走家長到學校參觀。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房屋委員會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計劃在大嶼山東涌略為放寬地積比率和建築物高度限制，以作公營房屋發展，預料可以提供大約2018伙，估計可以供5651人居住，最快2026至2027年完工。根據申請文件，當中包括4座大樓，總層數由16至40層，提供大約234個停車位。是《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受到本地疫情反彈和環球經濟疲弱，內外交迫，港府警告有可能需要3個月內第二度調低今年的經濟增長預測。作為國家外循環的重要中介，本港對內對外通關皆不可缺，官員必定要下功夫爭取。至於內地，中央就有自身的防疫考量和經濟盤算，可能要等待清零政策實行的經驗以及未來的變化而定，主要就是不斷協商爭取達到要求而通關。經濟日報社評。 商報時評日提到，政府早前透露正研究推出安心出行紅黃碼制度，其中黃碼用於境外抵港人士，並將酒店檢疫時間縮短。不少地方已經重新接納境外的旅客，香港亦都有放寬檢疫限制之需，畢竟作為國際都會，長期維持嚴格檢疫要求，海外人士難免為之卻步。只要條件適合，達到精準抗疫，在有效保障安全的大前提下，有助推動復常的紅黃碼安排應運而生。是商報時評。 信報的社評就說，香港對外通關唯一的障礙就是入境必須要強制入住檢疫酒店隔離7日，只要特區政府首肯逐步放寬目前過嚴的隔離政策，例如是縮短至到3日酒店檢疫加4日的家居檢疫，已經是很大程度上實現對外通關。信報社評。 明報社評就講到，在本港第二上市的阿里巴巴尋求為香港聯交所主板改為主要上市，同時在港美雙重主要上市，既可為一旦美國除牌買保險，亦都可以納入香港內地互聯互通機制，擴大投資者基礎。預料稍後將會有更多的中概股仿效阿里雙重主要上市，特區政府應該把握機遇，提升香港金融競爭力。是明報社評。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将军澳道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蓝田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大半个钟之前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但系而家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仲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秀茂坪道落翻去将军澳道咧，亦都挤塞，车龙就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蓝田消防局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嘅排翻过去香港单车馆，秀茂坪道去翻将军澳道方向咧，亦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落返去平石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白石窝。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就去到龙盘苑。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方面，宝林北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翠林路一段仲是比较挤塞，龙尾排 到落去宝康路近住基德小学坑口嘅影业路来回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马场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粉岭长华村长治楼、深水埗富昌村富月楼、将军澳翠林村辉林楼、马鞍山利安村利丰楼、鸭脷洲利东村东日楼、蓝田德田村德胜楼、沙田和斜村康和楼、牛池湾消防署永定道消防已分宿舍二座、荃湾愉景新城十一座同埋大围美城苑辉城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起喐。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我和我的狗仔 Woody 每日都会一起喐，有时跑下步，有时散下步，无论快慢都会步伐一致，一齐冲过去。 咪住坐定定，你喐我喐。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喐。 脑、心、肺、肝、胃重要嘅器官，仲有后腰嘅肾脏啊，佢哋好低调，好易俾人忽略。其实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患有不同程度的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的人是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了。肾病初期可以完全无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起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2022年7月27日，新增4276宗确诊，社交距离措施延至下月十日。 受分名单公布，李家超、张宇仁及李仪等七人获大紫荆勋章。 三宗司法人员投诉不成立，但专责法官小组认同一名裁判官犯严重错误。 欧盟通过削减天然气用量方案，匈牙利是唯一反对成员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而家由香港经深圳湾口岸翻内地咧，就每日有2000个配额嘅，咁就系一啲嘅系住深圳嘅隔离酒店啦，就会用一个抽签嘅形式去分配嘅。咁除咗呢一个嘅即系配额之外咧，另外仲有一个叫人民关怀通关配额咧，就系俾八类嘅特殊人群咧系去申请嘅，包括就系一啲长者啦，70岁或以上嘅，或者一啲喺香港冇监护人嘅14岁或以下嘅小朋友啦，啲要参加重要考试嘅人咧，都可以有一啲嘅名额系由香港翻上去內地嘅咁，不過近日咧，有議員就提到話，有一啲嘅人士就係一啲本身係喺香港嘅，咁但係喺內地讀大學啦，暑假期間就翻咗嚟香港同屋企人團聚，咁但係就想翻去或者準備翻去嚟緊翻去內地度讀書啦。不過就話未預約到呢啲內地健康疫集，頭先提到呢啲2000个名額嘅，咁亦都話係買內地機票方面咧都有遇到唔同嘅困難啦。又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先，有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各位听众早晨啊！ 早晨，杨永杰，头先话提到系咪有一啲即系准备翻内地读大学嘅一啲本地学生嘅求助，你哋都收到啊？佢哋最主要面对嘅问题系啲咩？而家 系啊，啱啱 DSE 放完榜之后咧，即系我哋陆陆续续就收咗好多，即系要喺内地读书或者已经喺内地读紧大学嘅朋友咧，同我哋求助。截至今日为止，我哋已经有200几位嘅。朋友咧已經俾咗一啲嘅資料，我哋要求我哋協助佢哋向相關政府咧睇下可唔可以爭取喺人民通關嗰、那個類別上面可以放寬等佢哋入去，因為佢哋而家基本上咧佢哋大概有啲8月幾 都要翻去做註冊噶啦。咁有啲八月底咧就開學，咁如果翻唔到去咧，就佢哋非常之擔心，如果註冊唔到嘅話咧，咁係咪連個學位都冇咗？咁所以佢呢段時間咧係非常之彷徨嘅。咁而佢哋撲機票咧，因為仲有一個途徑就係搭飛機翻去啦。咁而家機票咧又搶，即係搶購咧都非常之熱烈嘅。咁平時咧一張去廈門嘅機票都成三四千蚊。咁而家咧近期咧就搶到成七千蚊一張。咁好對於一般學生嚟講咧係難以負擔呢啲費用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即係政府可以同深圳嘅政府啦去溝通，睇下個人民關懷通道，因為關懷通道上面咧，佢第八類咧參加特定考試嘅人咧都可以豁免噶嘛。咁會唔會呢啲譬如註冊啊、讀書啊、有時效呢啲咧，係咪可以都納入呢個名單裡面咧？咁啊，等佢哋可以即係唔使咁彷徨咯。另外過去我哋都收到一啲嘅即係本地學生，即係準備要 exchange 去北京清華度。咁佢得半年嘅啫，咁如果佢攞唔到呢個豁免名額咧，咁好影響佢哋 exchange 嗰個情況，因為佢 exchange 咧佢都會計啲學分噶嘛，咁變咗就會影響到本地啲升學嘅大學嘅即係同學仔一啲問題咯。 頭先提到話呢一個人民關懷通關名額啦，咁但係就唔包括上述頭先講到嗰啲嘅學生，譬如去內地讀書啊或者交流啊嗰類啦。咁佢哋而家嘅做法係咪都係暫時咧都係預約呢個內地健康驿站，同埋就係話即係買飛機票咁？內地健康驿站方面，而家佢哋要預約嗰方面嘅難度最難係咪？因為已經變咗做抽籤形式，反而對佢哋嘅難度仲大咧？又 嗱，過去抽籤嘅形式咧，就變咗係益咗啲黃牛嘅啫，因為佢哋基本上用啲電腦去抽籤嘅，咁啊嗰陣時黃牛都成幾千蚊一張，咁而家變咗搖號咧，咁亦係一個難度嚟嘅，因為咧你每一日即係碰運氣。即係你知道，而家每一日差唔多大概你接近15,000-20,000個人去搖號噶嘛，咁你變咗嗰個中嘅機會咧就非常之低嘅。所以咧，如果你單憑搖號呢個去攞個名額咧，其實又係令到啲學生咧又係感到彷徨嘅。所以不如你既然有個人民通關個嗰個通道嘅話咧，而俾啲可以俾啲考試啊、去法庭啊等等都可以有噶啦。咁譬如呢啲學生即係要真係有時效性嘅，佢要趕返去做內地註冊，甚至話真係要開學，呢啲係咪都可以豁免呢？所以我哋喺琴日我都出咗信俾特首，都希望佢喺呢一度呢同內地政府去做一個爭取囉。 咁人民關懷嗰個名額之前呢，其實可唔可以喺健康驿站而家2000個名額嗰度係撥有即係劃分有一啲嘅名額係專俾一啲香港人入內地嘅，因為而家好似有啲報道所講話，其實2000個名額入面有一半都係啲內地居民同埋其他國籍嘅訪客嚟㗎嘛。所以如果咁樣劃分又得唔得呢？又 其實本身咧2000個名額，我哋真唔想去佔佢任何嘢嘅，因為呢2000個名額咧其實對本地嘅居民嚟講，翻去內地咧，無論你係內地人又好，本地人要翻去內地探親啊，或者旅遊啊，甚至其他項目，呢2000個其實都唔夠嘅。咁而家個人民關懷通道咧，其實係唔佔呢2000個名額裡面嘅。所以咧，如果你即係可以將呢個人民關懷通道嘅名額咧納入頭先我所述嘅上列嘅人士咧，咁其實係會解決到個問題咯。 人民關懷名額方面，你覺得係應該係加幾多咧？ 因為人民關懷名額嗰度係佢係不設上限嘅。咁你但係當然你都要同打翻電話喺去深圳啦，就要同佢哋去做個申請登記啦。 有冇正式將你呢個意見係反映俾當局嘅？即係話一啲內地就讀大學嘅學生，而家都係咪可以喺呢個人民關懷名額嗰度包括埋咧，係合資格咧咁？ 這個我哋琴日已經同阿特首咧都出咗信俾佢嘅，要求佢去關注呢、這個，因為我除了收到一些個別的學生給我們之外，其實我們收到一些內地大學在香港的一些團體都要求我們協助的，包括暨大啦、華僑大學啦等等，都有些組織呢要求我們要幫手去處理這個問題的了。 剛才提到說內地機票那裡都很難買，是不是去不同城市都是這樣？你看到的情況 其實因為在香港回內地的航班呢其實不多的，即係得幾個城市先有嘅啫。咁而家個機票價格咧，係即係一般情況下邊咧，都成4000、5000、3000都有嘅。咁呢個正常價格啦，即係喺而家嘅情況下面。但如果你要搶咧，追位搶位咧，都差唔多去到7000蚊。咁你對於一啲嘅學生嚟講咧，特別係基層嘅學生嚟講咧，其實呢個價錢咧係難以負擔的。咁佢即係變咗咧，你真係即係去到無可奈何嘅情況下面咧。最後咧，佢哋都係即係冇辦法，都係要付啲高昂嘅費用先翻去咯。咁你對啲學生嚟講係唔係咁太大幫助咧？過去我知道有啲內地喺嘅大學咧，譬如華僑大學咧，佢哋會有包機翻去嘅，即係喺香港包機，即係啲學生就即係成個包機翻去。但而家就因為航班嘅問題，都冇得做呢個包機，所以對於好多大學嚟講，其實喺香港好多就讀。學生就讀去內地大學都成都唔少人嘅，即係據我哋初步計咧，都接近10000人。咁喺呢個短時間，即係大家都係同一時間，大概八月中下旬就一齊趕翻去咧。其實咧，造成個即係無論機票又好啦，各方面咧，都係一個大嘅壓力啦。所以希望特首喺呢方面都可以同內地政府傾一傾，係咪可以開通一條人民通關懷嘅通道俾佢哋呢類人啊，翻去內地咧。 OK， 好啊，唔该晒杨永杰，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杨永杰系立法会议员嚟嘅，讲到就有一啲系准备翻内地开学嘅本地学生嘅求助，话因为要预约一啲嘅健康驿站嗰啲嘅检疫酒店啦，就难以预约，亦都话买机票都好难嘅等等嘅情况。睇下可唔可以喺另一啲渠道，就系话而家有个叫做人民关怀通关名额嗰度系可以涵盖埋呢一类人士嘅咧。咁你自己点睇？18723111，18723111。嗱，讲外面嘅天气啊，而家气温30度，亦都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嘅。嗱，热嘅情况都维持咗呢段时间，都系维持住热嘅情况啦。食环署署长杨碧君咧，寻日就去到西贡街市嗰个视察啊。点解咧？因为呢个街市就系其中一个咧，系冇安装冷气嘅食环署街市嚟嘅。咁亦都有见到立法会议员咧，系一齐落到去视察成个情况嘅。咁佢哋睇到个情况系点咧？或者你自己而家去开嘅街市系咪都仍然系未装冷气嘅咧？会唔会你自己都系一啲相反喺冇装冷气嘅街市之下工作，又喺酷热天气之下，你哋嘅情况系点咧？18723111，18723111。电话旁边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郭佩凡，早晨。 系大家早晨啦、 啊，早晨郭佩凡。头先就提你寻日就有同食环署署长去到西贡街市嗰度视察，而呢个街市咧就本身系冇纳入咧叫街市现代化计划入边嘅，都系目前亦都系冇装一啲冷气设备嘅。寻日酷热天气警告之下，你见到个情况系点咧？ 好热，非常之热，好似焗桑拿咁样。咁就呢排我都收到好多市民投诉话街市冇冷气嘅。咁啊，西贡街市、牛头角街市、牛池湾街市，不过周华道街市咧，其实都收到好多投诉。咁啊，西贡街市咧就亦都有好多商户咧都投诉就话即系日日好似焗桑拿咁。咁我哋琴日去到咧，其实就嗰、那个温度咧，如果近住墙边窗边咧，就可以去到37、38度。咁就一般档户里边嗰啲温度计，我哋摆咗啲温度计咧，都维持35、36度嘅。咁即系你唔喐咧，其实都系成身湿晒噶啦。咁就琴日去到就唔同嘅即系商户都有同我哋讲嗰个情况啦。譬如好似鱼档咁样，咁佢使多咗好多钱去买冰啦。咁但系。都係冰啲冰就融得好快，因為實在太熱。咁啲肉檔嘅檔主咧，亦都講話，即係啲肉會容易變壞啊。咁同埋最大問題咧，就係少咗生意。好多啲熟客咧都唔入街市啦，因為入到去咧就太焗太熱。咁就佢哋就話生意少咗成40-50%啦。咁就同埋佢哋自己咧。始終咁熱又戴住口罩坐喺度開檔咧，實在真係好辛苦，都有啲焗暈嘅感覺。咁亦都我哋入到去嗰陣時候咧，亦都有啲市民入嚟買餸咧，都係身水身汗。咁都係同我哋職場就係反映，就話街市點可以冇冷氣㗎？而家日日都35、36度，你街市冇冷氣，咁即係搞到佢哋都唔想嚟買餸啦，但唔買又唔得咁。咁所以個情況都係幾惡劣嘅。 不過佢哋就純粹有風扇同埋冷風機咁樣係嘛？ 佢哋咧就好似西贡街市咁样咧，就装咗成21部嗰啲冷风机，即系啲强力啲嘅风扇咁样啦。咁但系有啲商户就觉得你就算吹出嚟啲风咧都唔系咁凉， 咁就菜檔咧就話你唔可以揾個公機咁係咁吹住我啲菜嘅喎，啲菜又會乾曬又賣唔去咁。咁就始終都係唔係一個解決嘅方法啦。咁所以佢哋都係覺得係要要裝冷氣嘅好多商户。咁因為你買一部冷風機，個你個街市大部分檔都係35度。咁真係冇乜用啦，其實。 嗯，不過睇翻食環署嘅資料啦，就佢哋管理嘅96個街市入面咧，有60個以上咧都係即係60個以上嘅公眾街市同埋熟食市場咧，都係冇裝空調系統嘅。其實據你即係嘅觀察啦，或者尋日同食環署署長落去睇啦，佢冇講其實最大嘅難處喺邊咧？點解呢啲地方仍然係未裝到一啲冷氣嘅咧？ 係啊，而家都有成50幾60個即係都未裝冷氣嘅。咁最大嘅困難咧就係佢哋要第一佢哋自己係咪想做啦，第二咧就係啲商户同唔同意。因為而家佢哋定咗個規矩咧，就係話你如果要即係舊街市要裝冷氣咧，你就要有80%嘅商户簽名支持，咁咧先至可以启动嗰个研究喎，唔系启动即刻装， 即系唔系启动个工程研究， 唔系启动工程啊，系啊，即系嗱，你首先你自己搞掂啊，你有80%嘅商户都签名支持啦，咁咧就政府咧就会去启动咩咧？启动个咨询，即系佢自己又会去再做多一次，系咪真系有80%或以上嘅商户噶？咁如果系，跟住咧佢就会再去做可行性研究，咁就睇下究竟要使几多钱啊，点样装啊咁。咁跟住咧，先至再嚟立法會攞錢啊，排隊啊，咁即係佢首先內部又要爭取嗰個排隊時間，跟住再嚟立法會咁。咁我之前做過一個咧，就係大圍街市又係裝冷氣嗰個工程咧，爭取咗超過10年，就算商户超過80%簽咗名之後咧，都仲要好多年啊，即係5、6年先至完成。咁而家先至叫裝咗冷氣，咁所以咧嗰個過程個程序係好漫長嘅。咁琴日亦都有啲商户就即係反映就係話已經講咗10幾年話要裝啦，咁但係有幾個檔主咧就係反對咁，咁就有啲檔主咧就從來都唔出現嘅，咁但係佢哋又唔支持咁令到咧即係佢哋覺得少數服從多數啊，但係而家我哋日日開檔時間長，影響我哋生計嗰啲咧。就好支持，但又做唔到，咁所以我覺得政府係要檢討下嗰個門檻係咪太高啊？同埋大家都覺得咧，今時今日酷熱天氣情況咁嚴重，即係點可能再有街市係冇冷氣咧？係咪？咁呢個都真係係好唔合理。 半分鐘到有冇加快嘅空間？就咁睇， 我覺得程序壓縮啦，同埋即係個門檻降低已經會加快咗啦。咁程序方面又係實在太繁複嘅。 嗱，郭佩凡，因為我時間差唔多，但我想新聞之後咧，繼續同你傾多一陣有關於呢個街市裝冷氣嘅情況，轉頭再打俾你好嗎？ 好啊， 郭佩凡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嚟嘅。嗱，對於一啲公眾街市嘅情況，你自己點睇咧？酷熱天氣之下，而家仍然有一啲嘅街市咧係冇裝冷氣嘅，即係根據食環署嘅回覆啦，管理96個公眾街市，包括有23個係獨立熟食市場，73個係主要提供一啲乾濕貨嘅公眾街市，咁就話有34個公眾街市同埋熟食市場咧係裝空調，即係話有60個或者以上係未裝嘅。你自己有冇去開啲街市留意到咁嘅情況？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菲律宾吕宋发生猛烈地震，欧洲同地中海警报系统录得7.2级，暂时未发出海啸警报。地震在当地早上8:43发生，民众感到建筑物摇晃，国会大楼即时疏散，气象部门预计会造成破坏。美国地震探局录得强度是7.1级，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为7级。政府公布今年共889人获授勋和家长，其中7人获颁大紫荆勋章，有25人获颁金紫荆星章，28人获银紫荆星章，45人获铜紫荆星章。 獲頒金紫荊勳章的包括多名現任或前任政治委任官員、行會成員等。多名運動員獲頒銀紫荊勳章，包括東京奧運男子花劍金牌得主張家朗、女子游泳項目贏得兩面銀牌的何詩蓓、女子場地單車爭先賽銅牌得主李慧詩、單車隊總教練沈金康，同樣獲頒授銀紫荊勳章。至於三名政府抗疫專家顧問團成員劉宇龍、劉澤星和孔凡毅獲頒銅紫荊勳章。另一方面，去年七一晚上銅鑼灣發生的刺警案，被人用刀刺傷的機動部隊男警員蘇敬祖獲頒授銀英勇勳章。是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愿景界议员谢伟全说，个人认为如果将胶袋征费由现时五毫提高至两元，会令市民更警觉减少用胶袋。如果政府或立法会审议附例的小组不提出修订，他会考虑提出相关修订建议。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說，相關徵費即使加到兩元，他個人亦質疑成效。他說希望政府能夠繼續豁免冷凍食品的膠袋費。當局早前向立法會提交文件說，每個膠袋至少收取一元，是為了是考慮了其他地區做法和市民接受程度，但認同增加膠袋費到兩元，可鼓勵市民減少使用塑膠購物袋，對環保團體和議員的建議持開放態度。美國總統拜登預計在今個星期與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路透社引述消息報導，兩人會在美國時間星期四通話。另外，美國一個新聞網站引述消息報導，兩人最快會在美國東岸時間星期二晚對話。白宮國家安全發言人柯比表示，通話的主要內容將包括台海局勢、俄烏戰爭和如何管控兩國之間在經濟的競爭。但柯比說，拜登不會在通話前決定是否撤銷對中國徵收的關稅。他說拜登期望與習近平建立溝通渠道，希望確保在遇上重大難題時，雙方可以通話和坦誠交談。另外，對於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可能在下月訪問台灣，柯比說佩洛西的行程仍未確定，但北京的好戰言論只會加劇緊張局勢，對美中的關係沒有幫助。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陽光充沛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5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下周初，持續酷熱晴朗，週末期間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755点，跌150点，成交金额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70点，跌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1蚊，跌3.4；腾讯控股326.8，跌2.6。恒生中国企业72.74，跌咗9.2；碧桂园3.29，跌4.3；碧桂园服务20.4，跌咗0.9；友邦保险80.9，跌5毫；港交所370.6，升2.4；美团191蚊，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37.07，瑞士法郎0.963，加元1.287，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204，欧元对美元1.01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7613点，跌41点。

咁以大圍街市嘅經驗咧，都係要一段時間啲客户先慢慢翻翻嚟。咁佢哋覺得而家都仲未翻曬嚟，咁所以咧就啲商户就會好擔心嘅，啲檔販會好擔心，就有啲就會好抗拒咯。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如果係真係做嘅話，政府係咪可以考慮？即係當然都要睇下嗰個成本效益啦。但係都咪可以考慮，譬如分期去做啊。唔使成個街市閂曬，可以留住啲客，亦都可以令到有啲檔販可以縮短佢哋冇得開工嘅時間。咁第二咧就係、就算你開翻之後咧，係咪可以提供多啲長啲時間嘅譬如租金嘅寬免咁？咁就讓佢哋可以即係有多啲誘因，覺得都唔會損失好大。咁另外啲檔主亦擔心嘅咧就係、是。會加多咗冷氣費，會冷氣費會唔會貴咗好多呢？咁就對有啲檔主嚟講呢，佢就覺得我情願俾冷氣費都好過自己喺度捱熱同埋少咗客嘅，即係佢會覺得俾啲冷氣費都係可以接受嘅。咁而家我哋睇落呢，嗰、那個冷氣費呢又唔係話收得非常之貴嘅，咁但係呢對有啲檔主嚟講呢，尤其嗰啲可能即係個檔係主要要嚟做擺貨為主嘅，每日可能就係開檔好短時間嘅啫。咁嗰啲佢就會覺得，我做乜要俾多啲冷氣費咧？咁所以佢哋又會反對。咁所以咧，當政府去話一定要全部嘅租户嚇80% 先至即係80%都同意嘅話咧，咁咧就變咗個難度，大家就聽到就會好高啦。因為每個檔主都佢可能有佢自己唔同嘅考量。咁所以嗰個門檻係咪可以降低呢？同埋係咪可以即係政府睇清楚邊啲檔戶即係開工時間長啊？真係即係佔即係使用量高啲嘅呢，咁就可以計多啲分啊。咁係咪可以用一啲更加即係科學啲嘅方法去做，就唔係一刀切就話要全場啊，統一大家都要有八成去同意先做得到呢？咁呢個係其中即係一啲嘅即係提高啲誘因囉。 好啊，唔該曬葛佩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葛佩凡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講到街市熱嘅情況，有啲街市冇裝冷氣嘅情況。有啲人士係直情喺街市入面做嘢嘅喎，喺呢段時間酷熱天氣嘅情況下，佢哋工作嘅時候又點樣呢？電話旁邊有港九新界反商社團聯合會常務副主席林福全，早晨。 你好，你好，蕭生你好。 你好啊，林福全，你本身喺邊個街市做嘢㗎？係 嗰度，荃灣有一度街市。 荃灣洋屋道係嘛？ 係啊。 近日熱嘅情況有冇影響你做嘢嘅時候啊？ 肯定影響啦。三十几度啊，咁啊生意会少咗成半啊，啲市民都唔想入嚟。咁啊唔系净系有一路街市嘅，冇装冷气嘅街市都系面对咁嘅情况嘅。 即系洋屋道就系全栋都系冇嘅，冇冷气嘅系嘛？ 啊冇嘅，冇嘅，三层都冇嘅。有三层嘅。 好，热成点样咧？你自己见到？ 异常就系、是、有啲 即系你哋点样消暑啊？或者本身有冇都装多咗嗰啲冷风机啊？喺个街市 有有。其实咧就政府都有装啲冷风机嘅，即系可以移动嘅冷风机嘅。但可以移动冷风机咧就限制咗嗰个环境啦、啊。譬如个路窄咧，佢而家安唔到嘅。咁我有到街市咧，都系今年都有加咗系两三部嘅。但是始终那个问题呢就是解决不到的。因为有些譬如好像二字楼那些细档的地方呢通道是窄的。变成想加装那些流动的冷风机都是做不到的。 你们有什么自己有什么办法去消暑呢？就是你始终都要在里面做事，有没有冷气啦。 消暑就没事的，消暑自己自己揾啲冷風嘅風扇吹下咯。其實呢個只係作用不大嘅。 Okay. 即係令到佢自己做嘅時候咧，因為而家個個檔户嗰啲員工都要戴口罩噶嘛。咁啊已經局上加局噶啦。其實解決嘅辦法，長期解決辦法，梗係安裝冷氣啦。呢、這個就係一個係長遠嘅辦法嚟嘅。 剛才說都影響到生意，是吧？客人根本是不入來還是怎樣？ 一嚟越啦，變咗有啲客咧就話，可能喺附近嘅自己居住嘅地方嘅超市或者其他地方買咗算啦，就唔想入街市啦，因為街市你始終熱啦，變咗就係人流真係減少咗好多嘅。咁大家嗰、那個個個街市都俾電話我啊，哇好慘啊，咁可以點啊？咁喺呢度咧，我自己都好多謝啊楊碧君處長啦，佢咁熱天時再親自去西港街市，感受下街市冇冷氣嘅情況啦。咁我都相信佢都知道嘅。 嗯，但你哋期望即係作為喺街市入面做嘢嘅人啦，你哋期望喺加裝冷氣嘅速度方面，希望會點樣？因為我見譬如食環署回覆嗰陣都提到話，建議全面翻新同埋重建四個街市，其中就係包括楊屋道街市嘅。喺全面翻新或者重建嘅時候，就會話一並加裝冷氣啦。咁而家有冇話收到一啲食環署方面有冇諮詢你哋商户會即係重建啊、會翻新啊、會裝冷氣啊嗰啲情況，有冇聽到係點啊？ 有嘅，佢哋食環署有個活化小組嘅，嘅個天人咧都會經常都同我哋溝通嘅。咁你頭先講話有一度街市牛樂角街市同埋九龍城街市嗰啲已經喺名單之內咧，九龍街市就已經解決咗啦，因為各個地區要重建啦，係嘛？咁有一度街市同埋牛樂角街市咧，而家就係喺度諮詢緊，睇點做法嘅。咁政府嘅目的同我哋嘅諗法都係，如果有個地方係可以起一個新嘅街市，然之後將個舊嘅街市搬入去，咁咪最理想啦。呢個就非常之理想啦。咁另一個方面就係我哋就覺得咧，而家政府嗰個所謂其他冇冷氣街市嚟講咧。要去安装冷气时候咧，个门槛高咯。 嗯，头先讲八成嗰样嘢。 系啊，郭佩凡院都讲咗啦，高咯。咁你可唔可以降低啲咧？七成咧？ 但呢个又涉及到相反，自己想唔想啊？就算你降低，可能仍然有一班人系唔想嘅，冇乜诱因。头先话影响你哋生意，啲客流失，咁呢个都系佢哋关注啊嘛。 当然你讲得啱，诱因咧就睇政府点谂咯。好多街市嘅主力代表啊都讲嘅。其实而家街市，头先阿萧生有讲咗啦，佢街市有风扇啦，系咪？有冷风机，嗰啲叫凉风机啊。有街市有凉风机，我养到街市都有凉风机嘅。咁又加装嗰啲移动嘅冷风机啦，嗰啲都系政府支出噶嘛，系咪？咁如果你嗰个收费嘅电费咧，系可以去谂一谂咧，咁嗰啲档户咧想安装冷气咧，个意欲高咗啦。咁我哋都同食环署都傾好多次嘅。佢話可唔可以將嗰啲冷氣費呢就咁樣計法，就租户呢只係俾面積租用嘅面積嘅冷氣費。通道同埋嗰啲其他嗰啲地方呢個冷氣費呢由政府支付。咁、 okay. 呢就會吸啲誘因喎。咁佢俾少啲冷氣費㗎嘛。 总之按个面积嘅比例去计个冷气费， 系啦。 O K， 咁咧就会吸引啲又唔想交冷气费嗰啲咧，佢谂下，咦，咁计起嚟都唔会负咁大，咁避咗就会有瘾啦，系啦。 O K， 好啊，唔该晒你同你倾到呢度先啊，林福全。林福全咧就系本身就喺杨屋道街市度做嘅，佢就港九新界反商社团联合会常务副主席嚟嘅。点睇街市嗰个冷气情况？有啲街市仍然冇装冷气嘅。有郭小姐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你好。 你好，请讲。 系我系住喺呢个美孚附近嘅，咁每日都要去呢个荔湾街市嗰度买餸。咁嗰个街市咧就系用喺天桥底下边嘅。咁咧就发觉系几廿年，即系二十年来，因为我住咗二十年到啦，咁都冇冷气嘅。 咁你哋嗰个系户外定系室内嘅？系 应该系天桥底啊，下边啲空间啊。 O K， 即都叫做户外，但有啲亞遮頭咁啦，叫做係嘛？ 係啦，算係有亞遮頭，不過就都好熱嘅，即係喺呢個酷熱天氣下咧，我發覺嗰啲肉啊嗰啲嘅新鮮程度都會構成問題嘅。 有冇影響到你哋或者啲街坊少咗去嗰個街市買咧？ 因為我哋冇得選擇啊，譬如嗰、那個淡水魚或者係牛肉嗰啲咧。就是唯獨是那裡才有的，一整個美孚區。 咁其他啲咧都可以去其他譬如超級市場啊，或者其他嗰啲私人嗰啲反檔嗰度幫襯嘅。 嗯，所以你覺得係點樣呢？即係嗰個街市應該要做啲工程翻新，定係可以裝到冷氣嘅咧？其實 我覺得佢應該要研究一下，可唔可以加裝冷氣？ 嗯， 即係因為而家文明社會啦，你冇理由喺呢個即係咁酷熱嘅天氣之下咧，嚟叫嗰啲人去經營咯。就算係喺度做嘢嘅人，或者我哋去幫襯嘅顧客， 嗯， 都受影響咯。 OK。唔該曬郭小姐，同你傾到呢度。頭先提到荔灣街市都係食環署轄下嘅。食環署有個回覆，佢就話佢管理96個公眾街市，目前一共有34個公眾街市啦，同埋熟食街市、熟食市場咧係裝有空調系統嘅。亦都話政府已經投放咗資源係提升現有嘅公眾街市嘅環境啦，包括就係話推行為期10年嘅街市現代化計劃，首個項目就係全面翻新香港仔街市，工程已經喺2021年8月展開，翻新之後嘅街市預計2023年初啟用。佢都提到話係你亦都建議咗全面翻新同埋重建楊屋道街市啦、牛頭角街市、九龍城街市同埋荔灣街市。頭先亦都提到呢一個嘅現代化計劃面，亦都包括咧一啲小型翻新或者係改善工程。受惠嘅街市目前就有16個嘅，咁當中9個已經完成工程啦，其餘7個嘅工程同埋相關籌備工作咧就係進行緊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有莫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 早晨，莫女士，请讲。 我觉得即系嗰啲胶袋征费咧系应该嘅，即系唔好话而家啦，即系几年前应该要征收到2元啊，即系觉得要可以，即系可以讲系有迫切性。即系咁，你今时今日先话，即系我赞成2元，我觉得咧，即系如果假设发觉2元咧，即系仲冇改善咧，即系一路递升上去咯，即系定形成咗你哋，即系好多人都冇咁嘅习惯，我有咁嘅习惯，我有购物车啊，同埋拎埋嗰啲购物袋嘅，我有时拎几个购物袋，见到人哋好论尽咁，一买嘢冇胶袋，我都自动攞出嚟俾佢哋用嘅， 即系借俾佢哋定系送埋俾佢哋？ 唔系送俾佢哋，即系我要拎，我拎亲都出去，就算我冇购物车。我梗要有一个环保袋，我再等几个胶袋喺度，即系俾佢哋用嘅，睇佢哋咁。即系我觉得，即系已经十年，即系成都十几年啦，系咪啊？即系佢应该咧，即系个个人都好习惯胶袋，自己自备胶袋啊，同埋自备购物袋或者购物车嗰啲咯。我有时喺超市啊，人哋攞个胶袋出嚟，我话我唔爱胶袋，唔好关。人哋都话啊，多谢你啊，真系环保。我哋要为环保嚟做少少嘢咯。 你觉得几多钱可以接受咧？你觉得譬如？而家已經可以去到2元啦，或者去到最多幾多錢市民可以接受呢？ 即係我覺得咧，而家暫時即係2元咯，應該唔好1元，1元佢覺得係加倍啫，因為好閒嘅啫嘛。即係所謂跌咧，即係跌地下1元都冇人執啦，即係咁2元。咁跟住咧就覺得冇改善咧，咁繼續遞升上去咯，一路一路升上去咯，升到啲人咧覺得哎呀，我寧願拎膠袋啦，或者拎購物車啦。即係我哋而家可以講都係即係購物車。即係有即係又有環保袋，又有膠袋，即使即係嗰啲咁啊，根本咧就仲多過乜嘅，所以我就乜嘢都帶齊嘅。 OK， 好啊，唔該曬莫女士。講到膠袋徵費，佢覺得可以去到2元。再曾生打上嚟，曾生早晨。 係早晨，早晨。 你好，請 講。咁啊，我覺得咧，而家嗰啲科技咁好，嗰啲膠袋可以用啲完全可以自己融化嗰啲，譬如好似紅藍白嗰只料，已經可以做到係。分解好容易分解嘅，有啲太阳咧晒几晒啊，一两个月之后咧，佢都霉噶啦，咁就唔需要成日拎嗰个胶袋，又话几千年、几百年都唔可以溶解，咁就呢个就唔可，呢个应该大家要谂一谂，用嗰啲出物料去做啲胶袋嘅，同时我哋唔可以走翻以前嘅年代噶，唔通搵啲报纸，搵条咸水草。装住啲芽菜仔抽住咁行咩？冇噶嘛。咁我哋有咁先进嘅科技，可以用啲咁好嘅物料，点解我哋唔做？同时你话要征费，仲有个问题就系、是、以前黄锦星佢自己就五毫子个就俾翻政府嘅，而家全部俾晒嗰啲商户，咁啊变咗系即系点讲？益咗啲商户嘅系，佢应该系要。提供啲嘢俾我哋噶嘛，冇理由我哋真系揾隻手揦住佢噶嘛。 Okay. 同時，呢樣嘢你用叫我哋用多啲啲環保袋，呢、這個我接受嘅，呢、這個好啱嘅。其實我哋應該用多啲 好容易溶解嘅物料嘅嘢。 嗯， 咁啊，咩都解決啦。 明白，科技方面頭先啊，曾生就提到一啲技術咧，都提到話而家啲膠袋徵費收咗之後由商户保留咧，佢覺得就唔使咁樣做嘅咁。另外，仲有楊生打上嚟話：早晨， 早晨， 早晨，楊生，請講。 系啊，政府就话咧，呢个征费咧加一蚊咧就是、潜在战争啦。咁啊，佢目的系想咩咧？系想减少人哋收费啊嘛，因为一话系要人哋渐渐去适应去收一蚊咧。潜在战争，如果系快嘅，应该又加多少少，等佢哋习惯惊咗之后咧，用惯咗唔用啦，咁变咗惯咗咯。而家就慢慢渐进式嘅。適應咗一蚊，哦，咁咪一蚊啫嘛，咁咪加多毫子個半，適應咗油又習慣咗，永遠都唔會減到嘅。但係你貴咗嘅話，人哋習慣咗唔用，就多數之後就唔用噶啦。 嗯，所以你都支持係加到兩蚊嘅，唔會話 加幾多唔緊要，最主要可以控制到佢哋唔用，習慣咗唔用，咁佢就自然會減少咗。如果你加少少，等於你搭的士，個個都加少少，要用嘅始終要用。唔用嘅習慣咗之後，佢慢慢就又會習慣咗去搭噶啦。 OK， 明白楊生個睇法。仲有黃女士，早晨。 係早晨啊。 早晨，黃女士，請講。 係啊，我想反映一下咧，頭先阿尹生講得好啱啊。 嗯。 如果唔用膠袋去購物嘅時候，佢可以回饋翻雙向咁樣咧，俾翻嗰個一蚊或者兩蚊嘅顧客，我諗一定又係好多人都會。唔用膠袋，到時就有個成果噶啦。 嗯，即係獎勵式咁樣，令到啲人 係啦，冇錯。其實呢個諗法，我好多年前都有咁諗嘅。 嗯， 係，不過一直冇機會俾我發聲，所以趁住今日咧講一講。 OK， 係啦。 好，而家多，你自己見到譬如買嘢多唔多人係攞膠袋㗎？你自己觀察。 其实好多时都见到人攞购物袋，自备购物袋嘅。 嗯， 系 OK， 系啦。 OK， 好啊。 咁我谂有啲奖赏可能会更加多人咧肯咁做咯，个成效会好啲咯。我觉得。 好，同阿黄女士倾到呢度先啦。嗱，政府就话认为现时嘅整体经济同埋社会气氛之下，循序渐进调整收费水平会比较适合，但亦都同意咧将最低收费水平咧提升至到两蚊，系觉得系有助进一步鼓励市民咧系减少使用塑胶购物袋。咁所以对于小组委员会有委员建议最低收费水平咧系升到两蚊咧持开放态度嘅。今日嚟到呢度。 运动员总是向着目标奋勇前进，而一个残疾运动员所遇上的困难更加难以想象。我们请来一班成功的残疾运动员，和在他们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朋友、教练，来和大家一起倾下没有不可能的背后。 电视节目《没有不可能的背后》，方健儿主持，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咩事唔舒服？执咗药过嚟啦。 大夫，我有啲唔开心啊，你帮我把下脉啊。 唔使啦，直接执剂药啦。嗱，桂林两片，蓝子三钱，超人四两，彪爷半个，少少榴莲，同埋成个杜文慧，五碗水煲埋两个钟。 哇，好足料啊！叫咩名堂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听完药到病除，啲开心翻晒嚟啦。